更多精彩呈现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一把善良，让生命开出信仰的花朵。这首跟你互动的 Open 开场曲是贝贝李邹君带来的新歌《信仰之花》。我是从2014年《中国好声音》开始关注他的。这些年，贝贝一直在唱自己喜欢的摇滚乐，几乎没有尝试过其他风格。曲风单一是把双刃剑，既强化歌手的标签，又会让歌手在某段时期陷入安全地带。贝贝可能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尝试了新的曲风。当然了，这并不代表贝贝不再摇滚。仔细听，你就会发现，这首歌虽然很电，但是它的精神内核还是摇滚乐。 贝贝在坚持他对摇滚的信仰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今儿的节目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听的华语新音乐，继续推荐的新歌依旧跟信仰有关，来听云朵的这首《信仰光芒》。总是要有的，人一旦有了信仰，便会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力量在身。至于信仰是什么，我的理解它就是你全心全意相信的东西。你的信仰找到了吗？信仰聊完了，跟你聊聊梦想。梦想很美，但是追梦的道路并不平坦，经常伴随着对未知的焦虑啊、恐慌啊、迷茫啊。就像花朵虽然美丽，却会凋零。玄铃木的单曲《花溪》描述的就是为了梦想在他乡漂泊的种种情感。另外，这首歌最早是他为姚贝娜创作的，姚贝娜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演唱，玄铃木决定公开这首歌，自然也就多了一个怀念姚贝娜的角度。来听这首《花溪》。 你是花，照着自然的大地的梦，你 开窗，拥抱那年盛夏，因为我爱在你身旁。你说吧，你说吧， 怎么了？ 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您正在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一起关注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这一节带来的是面孔乐队的全新 EP 幻觉， EP 的同名标题曲幻觉将在明天的战马榜中上榜。今天将会为你带来 EP 中的另外两首作品。面孔乐队是内地的一支传奇乐队，成军时间长达29年，但是只推出过一张正式专辑，叫做《火的本能》。在金属乐迷心中，这是一张神作，据说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了80万张，这在当年是个奇迹了。火的本能之后，面孔乐队解散了，主唱陈辉以个人名义推出过两张专辑，直到2016年乐队才重新集结在一起，登陆各大音乐节和 Live House。而幻觉就是面孔乐队重组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集，虽然只有三首歌，却让老乐迷们等待了23年。庆幸的是，面孔还是当年的面孔，还是华语摇滚的金属英雄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《英雄》。 会的天堂自由飞。如果英雄不存在，谁会擦亮巨人的光辉？昨天的我仰望末日来临且燃烧的天空，信仰像血一样的红，能用热浪吹醒熟睡的人们，这世界需要英雄。如果生命不存在，是否一切就该无所谓？如果懦弱不存在，是否有人就变成了谁？今天的我已经学会抗拒致命的放纵，清洗这失败后的痛，心始终留有一种走之前的冲动，我做自己的英雄。 1989到2018，从火的本能到幻觉，曾经的金属英雄回来了。这是一个口水歌和 EDM 泛滥的时代，金属摇滚已经变得不那么合时宜。面孔乐队虽然不能扭转当下摇滚乐的颓势，但是他们承载了内地金属摇滚最为灿烂的记忆，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在他们的引领下被唤醒了。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，面孔的回归是一次伟大的回归。下一首歌就是面孔对梦想和信仰的诠释，来听这首《天空》。 我的天。 从不占有，爱从不放。

虽然歌词里并没有云南元素，但是他把标题定为云南里，也是为了纪念这场难忘的旅行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接下来跟你关注的新歌是戴鑫的《午夜飞行》。这首歌最吸引我的是编曲，一般跟午夜有关的歌编曲都是寂静神秘的气氛，戴鑫打破了常规套路，带给你的是一场华丽的飞行体验，有点像失眠时的头脑风暴，各种画面和场景纠缠在一起，碰撞出了这首《午夜飞行》。 他不想他不想就换了一场，看你也在乎吗，说钢铁能够炼成幸福的家，看我也在乎吗，说平那杯酒很呛，灼烧的涣散着目光，午夜飞行，他只想他只想赶快遗忘，渴的望很忙，谈笑间输掉了逞强，午夜飞行，他不想他不想对世人说谎，看你 最近正在热播一部电影，各大网站的评分都很高，我看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去电影院看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不好说什么。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如果是你看了这部电影，一定会有感触，虽然跟电影有关，但是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。罗大佑站在乐迷的角度创作了新歌《夜是秋月明》，作为电影的音乐观后感。一般来讲，一部电影的音乐除了主题曲、片尾曲之外，就是推广曲。音乐观后感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，我觉得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推广曲吧。毕竟能请来罗大佑为电影站台，这个推广手段还是很重量级。听听看罗大佑的观影体验是不是跟你一样。 春花你为谁开，我还是谁人才，雨季掉了又在谁人的等待，昨夜西楼有几段风，迎面不满怀，一江春水也在苍白，多少人把酒掩盖， 想提起却没勇气，我总想起我总想起总想起却已忘记，我想捉你我想捉你想捉你却难逃避，就像你

盼向天淡月光。我喜欢流浪，固执的坚强，为你不时回望，欢喜乐悲伤。良家姑娘，哦，情愫衷肠，你温柔且盼向天南月光。我喜欢流浪，固执的坚强，为你不时回望，欢喜乐悲伤，为你不时回望，欢喜乐悲伤。 烟霸乐队带来的新歌《良家姑娘》可以当作表白时用的歌。假如姑娘是个山东人，那就更适合了，因为良家姑娘就是山东姑娘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最后这个段落我们把节奏放慢一些，继续为你做串联的歌来自房东的猫的新歌《云烟成雨》，这是房东的猫为一部动画片创作演唱的片尾曲。两位姑娘终于在成立的第五年第一次具备了商业价值，来听这首《云烟成雨》。 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，我留至夜深枕了失眠梦呓，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，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。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，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？若生命如果成电影，哦，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。 言成语，谁也不是谁的伴侣，故事终于走到结局，就这样揭开了谜底。假如生命是场电影，跟青春有关的日子一定是最美好的那几帧。纵然明白离别都是注定的，也要在离别之前表演出最精彩的桥段，这样的青春才最深刻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最后的歌来自萨沙的《海面上睡去的太阳》，他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，汉语说得非常棒，要不是看了他的资料，我实在想不到他是个外国人。我是董鹏，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，欢迎各位跟我互动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那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海面上睡去的太阳，云停在我肩膀，随手采一片月光，就能把整个海面都照亮。每时间想起你的模样，就只好怪当时的月亮啊，在某个地方让记忆松绑，忘掉所有欢喜和忧伤。每时间想起爱的模样，就只好怪时光还不够漫长，在某个地方心渐渐的明朗，时光渐渐流淌，却不曾回头望那云上的时光。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？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，999每平米的价格，产品全面升级， 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环保建材。 电话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，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，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！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他会身披七色表带，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，不怕日晒，超长续航，地上水下随时随动，感受我的心率，带我体验活力人生。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？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，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，斐讯商城即刻开抢。 8月7日至8月12日，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携战火版舞剧《灰姑娘》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，购票详见天桥艺术中心官网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